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月八号星期四，骚动音乐啊！ 嗨，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六点钟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嘅。 今日六点钟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咧，有好耐没有见面嘅， 冇错， 飞飞响乐团， 耶！咁啊，带嚟佢哋嘅新歌《殿堂》啦，呢一首作品亦都系由 Beyond 时期当时咧阿坡所写起一首 demo 嚟嘅，咁啊亦都辗转去到佢哋嘅手上咧，点样去重新用响乐团嘅方式去处理呢一首咁珍贵嘅 demo 咧？呢个古仔转头六点钟我哋就会听得到噶啦。 都听到呢段时间佢哋冇出歌嘅同时，各个成员究竟即系发生紧啲咩啊？做紧啲咩咁样样啦？ 系，冇错冇错。咁啊，六点钟就会听到响乐团佢哋嘅分享噶啦。 我想讲而家我冇戴眼镜之后咧，我发现咗自己多咗一样， 世界美好咗， 了解咗自己多咗一样嘢。 系咩啊？ 就我嘅黑眼圈。 你先，唔好遮住先，唔好遮住先。 嗰日我喺 你唔止有黑眼圈，你有眼袋添啊。 系啊，即系好似系翻嚟公司有同事同我讲：，哇，你做咩成只熊猫咁样样啦？ 残咗啊！ 咁啊。其实我发现是因为之前有眼镜遮住呢 就 不是好觉啊。而家当冇眼镜呢一样嘢遮一遮块面嘅时候，呢一啲呢啲细微嘅嘢呢就好显眼啊。 我明啊，所以点解我咁坚持要戴眼镜呢就是因为呢个原因。exactly 一模一样。就是因为为咗遮住即係反正我戴住唔靓仔。唔戴亦都唔见得会 靓好多嘛， 咁索性咁不如唔好搞咁多嘢啦咁。 因为我素来系唔系好个人护理好强嘅一个人嚟嘅， 即 系咁身边有唔同类型嘅男性 friend 啦，咁有啲咧就系、是皮肤麻麻地，但系唔理佢；有啲咧就皮肤好好唔理佢啦。咁调翻转去理自己皮肤，亦都系分本身好同埋唔好啦，即系佢有好多嘅组合出现啦。咁我係屬於本身皮膚算係 OK， OK 你 OK， 所以就恃住呢樣嘢咧就唔搞佢啦。因為我對自己即叫身體嘅保養、皮膚保養嗰啲咧，嗰、那個邏輯 著啲啊， 那個邏輯係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有濕疹嘅。 哦 ，OK， 係啦。咁所以當而家叫做冇乜點樣病發啦，我未稱佢為完全斷尾啦，久唔久都會 斷噶嘛。 因為你久唔久可能有啲致敏源，你一掂到咧，佢就可能唔係好似以前咁嚴重，未必哇成隻手或者成隻腳或者點樣，可能只係某隻手指或者突然之間嗰個腳後邊嗰啲接位出汗，咁、 哦、 就會有敏感。係、 okay、 啦，咁所以我一路主張喺自己身上面咧，都係唔好搞咁多嘢， 費事啲化學嘅物品整到個皮膚敏感，咁又無辜啦。 係啦，咁所以就索性唔理佢，塊面都係㗎，即係面嗰度有時譬如拍嘢影嘢咧，咁啊啲化妝師話：咦，你係咪自己化咗妝嚟啊？今日咁。跟住我冇啱啱瞓醒啊！咁 哇，你呢一句好嚣张啊！ 跟住隔篱如果同场有其他女士化紧妆咧，譬如有时候喺公司我哋影一啲我当节目嘅宣传相咁，跟住啲女同事啊嗰啲咧就 一定系侧目咯，一定系鄙视你咯，系咯咩啫？做咩啫？咁大声讲出嚟为咩啫？搏咩啫？ 威咯！而家咁样系啊，系咁，但系 咁咪唔系咁大个黑眼圈？ 系而家有咯，所以通常系我主要两个位嘅黑眼圈系而家新发现噶啦。另一个就是嗰啲嘴边啊，成日都会爆擦啊，嗰啲烂嘴，呢、這个系我的signature咗好耐噶。 系啦， 咁呢啲之外咧，其实平时都 好少嘅。你话会唔会特别用嗰啲洗面膏啊，成啊嗰啲都冇噶，正常冲凉用水清水洗面嗰只嚟嘅啫。嗰、那个护理大概系咁样样噶。 呢一番说话咧，真系你先敢讲啊！我都唔敢讲， 但你 不过我同你一模一样啊，唔系我同你唔同嘅。因为我由细至大我皮肤保养系点嘅呢，即系都我都系同你一样啦，即系我都好多人都话相对我嘅皮肤叫做好少少啦，即系都唔系话太难处理嘅，亦都唔系太多麻烦嘢嘅咁样，咁系好少生粒粒啊、暗疮啊咁嗰啲嘢啦。咁然后通常啲朋友尤其读书时期嘅时候，啲女仔即系倾开偈啊，会问啊，你系咪真系成日会做下保养、搽下嘢噶咁样？咁我就会同佢讲，我话我真系从来唔搽噶咁。咁话吓冇可能噶，冇可能 keep 到咁样噶。咁你系咪洗面洗得好勤噶？咁样， 你又讲你嘅人生冇可能嘅，我嘅人生有可能。 好衰，我就同佢讲，我唔系咁衰嘅，我就同佢讲吓，我从来都唔洗面嘅。我最多用夜，我夜晚用清水系咁以洗一洗就算噶咯。 系，即系最简单呢只啦。 但我觉得呢样嘢系同即系基因多多少少系个关系大嘅，即系因为我妈妈嘅皮肤都系偏比较好啲嘅，咁都唔特别话我都唔见佢有做啲咩好多嘅保养。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系关事嘅，就系细细个嘅时候咧，佢系唔俾我食任何热气嘢嘅，即系嗰啲薯片啊、薯条啊，你唔使谂噶啦， 唔使谂啊。 嗰啲咧，你去快餐店嗰啲烙鸡咧，你系佢系搣晒啲皮先俾我食噶，即系我系从来由细到大，我都唔会知道食人哋嗰啲鸡 嘅 快乐，鸡 翼有几脆啊？ 系啦，我系唔会知道嗰种快乐噶，我系净系知道哦，原来食鸡咧，你就要搣咗佢层皮，咁然后得翻嗰嚿白色嘅肉咧。即系细细个就好似人哋食紧而家嗰啲减肥鸡胸肉咁样嘅感觉， 所以其实你而家食应该冇问题，因为你细细个已经啊 个底打好咗， 以为啲鸡都系咁嘅味噶啦。 系，所以我觉得就冇乜话太大嘅，即系而家都唔系好好食呢啲嘢咯。你见我都好少食呢啲零食类嘅嘢。 但系咧有一个我嘅中学同学好笑嘅同我讲嘅，佢话咧即系而家嘅佢长大咗啦，出嚟做嘢搵到钱咧，其实佢都几中意去做下 facial。做啊，或者保养自己特别面嘅，因为佢嗰份工作有时见客咧， 系 咁需要即系个样都要执靓少少，遮好个头啊，咁样样啦。 系 咁，所以咧，慢慢佢呢个除咗工作需要之外咧，亦都佢一个兴趣嚟嘅。佢星期六日间即系差唔多咧，就会去去嗰啲佢相熟嘅地方咁做 facial， 同埋佢当一个休息。 嗯， 跟住有时候会去做下massage 啊，即系嗰种啦，咁样。咁啊，讲开佢就话，其实咧，佢细细个咧已经系好想去扮靓啊，嗰啲嘅咁。咁但系咧，佢冇咁做咧，佢话个原因咧关我事。 吓， 佢真系大个咗嘅时候讲翻佢先至咩？唔系因为我笑佢，而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皮肤唔好嘛。 O K， 咁我就会带嗰啲叫做即系嗰啲 cream 翻学校啊。即系无论有冇药性嗰啲都好啦，我要间唔中就要 搽下， 因为唔可以俾皮肤太干，特别秋冬天嘅时候咧。 如果唔系就好容易 爆擦啊，又会干，跟住龟裂，跟住痕啦咁样。咁、 嗯、 跟住咧，因为嗰阵时有啲 friend 咧就会笑我嘅，就会笑我好贪靓，即系嗰啲啦，即 系 好性别嗰啲男人老狗做咩又要搽咁多嘢嗰啲咁啊， 好有嗰啲前设啊， 系啦，好性别定型嗰啲啦咁。咁我冇乜嘢嘅，咁因为。我都唔想啊！我啲皮肤咁样，我要代脂嘢翻嚟，我系怕烦嗰啲人嚟嘅。你估我真系好想搽咩咁样？ 交换啦，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嘅中学同学当年咧，就系都系同一班大家一齐玩嘅啦，已经。咁即系佢就会发现，我原来喺男仔呢个圈子、男校嘅呢个 crowd 嘅心目中咧，原来男仔上去打扮咧，系会引嚟咁样样嘅回应嘅，即系人哋就会觉得你贪靓。咁你细个觉得俾人话贪靓，好似系一件系咪唔啱咧？系咪唔应该咧？咁所以咧，佢就冇好叫做冇好高调，或者冇刻意去做呢件事啦。但佢其实好中意嘅，因为佢话喺屋企有时冇嘢做咧，就会炒阿妈啲，即系大家都会啦，炒翻唇膏啊、啲指甲油啊嗰啲咁样玩啦，咁扮下化妆，出于好奇心。咁但系佢又觉得啊，呢件事令到自己靓，都冇乜问题啊咁样。咁但系可能即系我哋细个嗰个年代未相对而家冇咁开放啦，叫做系啦。咁所以嗰样嘢佢一路收埋嘅。咁直到而家慢慢大个咗。工作关系啊，社会气氛啊，各样嘢嘅时候，咁佢就可以觉得，哦，我呢种打扮其实系一种 叫 character 啊、性格啊、喜好，嗰件事冇咁細個嘅性別定型啦，叫做咁，所以佢就開始會做呢樣嘢，亦都唔介意 share， 甚至乎其實。都系噶，而家啲男仔朋友系会讲下啲护肤心得啊。 其实咧，我想 系啊 ，facial 啊嗰啲咧， 告解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曾经有一个阶段咧，我都好贪靓，我 系真 系会去买粉底啊，仲要系买好贵嗰一只咧。 但有冇嘢系叫做触发到你？ 有一段时间真系个人贪靓啊，即系你而家见我好咧啡噶嘛，其实个人好随便噶嘛，我已经过咗贪靓嘅年纪嘛。但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即系我唔知道，可能即系尤其啱啱可能个人。出嚟社會初期做嘢，咁你又會見好多唔同嘅人，咁你又覺得啊，執靚啲先，識下女仔先，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嚇。咁、跟住然後就會即係喺著衫啊，或者可能喺呢啲化妝品啊，或者保養方面，真係會做到好誇張。我嗰陣時係。其实人工是支付不到咁贵的一些保养啊，或化妆品，我都就系买完之后，个人系抌心抌到个点，但系又觉得，哎，乜真系好似几好睇咁、样。 因为你会令自己开心啲嘛？ 系啊，会开心啲噶。 你嗰个阶段有冇喷埋香水添啊？ 咁又未至于，我 咁耐都未试过。 系、但系可能嗰一段时间就会 keep 住出街都会就算唔化妆都会打个粉底咁样咯。 系，我纯粹觉得因为我自己啲眉如果沟埋啲香水咧，其实你要试噶嘛，即系你嗰啲汗啊嗰啲咁。但系因为我就系知道咧，通常咧你越喷就越浓嘅味啊，系啦。咁所以我又唔好想即系叫纵容自己，俾自己咁啦。因为真系噶，有啲 friend 越喷即系隔一排冇见浓咗咁多， 系噶。 因为你惯咗啲味啊嘛，咁样。咁所以我又未有一个好大嘅原因令到我做呢件事啦。咁、当然，你有冇啲场合男士你有即系少少地咧？我觉得系一个好似尊重嘅。嘅一個儀式嚟嘅，一個話俾人聽，係啊，我特別為咗今日嘅呢個場合，即係做咗呢件事啊，咁樣有一啲啦，咁啊，咁但係真係我純粹係真係一個怕煩嘅人咧，好多嘢都冇搞到，係即係如果我本身唔係天生麗質， 我就係想我鼓勵啊，都係嗰句啦，天生麗質啊嘛， 係啊，係即係如果唔係咁樣嘅話咧，我應該可能會處理多啲嘅， 嗯， 係即係會諗多啲啊，點樣保養等自己好睇啲啊，咁、樣咯，係要嘅，係啊，不過冇辦法。我哋两个成日都会俾啲嘉宾话我哋，你两个就得啦，唔使搞咁多嘢啦，咁样。而讲到扮靓呢回事咧，佢都话俾你听，男仔其实都可以按心情整下指甲啦。 Yeah. 跟住马天佑啊，有佢最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手指指》，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晨报道一节新闻。法国东南部安纳西湖附近一个公园发生持刀伤人案，据报七人受伤，包括六名儿童，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上午九点几，一名男子持刀袭击多名儿童，保安部队迅速到场拘捕疑犯。外电报道，遇袭的儿童大约三岁，其中三个人情况危殆。尖沙咀海防道和汉口道交界，一棵石栗树倒塌，压中一架私家车，司机一度被困车里面，据报称胸口痛送院。事发在下午大约两点半，附近蛋糕店店员说当时听到巨响，抬头一望已经看见有树木倒塌，压住一辆私家车，亦都见到一名途人，距离塌树只有大约一米，差点被压中。附近鞋店店员说当时听到树木发出响声，他马上从店内走出来查看，几秒时间已经见到树木塌落嚟。警方话塌下的树木大约20米乘5米，横隔在行人路及行车线，压中一架私家车。消防员其后和工人锯断冧落嚟的树干，并移走树木清理现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在处理劳动力短缺问题上，政府一直要维持本地工人就业优先为大原则，但若果行业人手明显不足，有必要考虑输入劳工。当香港出现劳动力不足，令经济发展出现瓶颈，政府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会设法克服种种困难。黄伟纶在社交平台强调，政策考量绝不是要引入廉价劳工。另外，政府绝不会躺平，会致力协助建造业界联手加大培训，改善地盘管理和工作环境，推动使用创新科技等，以鼓励更多年轻人入行。他又联同不同政策局官员和多名立法会议员及一众建造业界代表会面交换意见，强调政府乐意和业界联手多管齐下，共同应对问题。无线新闻的流动应用程式去年五月接连发出多个异常推送通知信息，涉案的一名20岁男子在观塘裁判法院被裁定一项刑事损坏罪成，押后至本月28号判刑，期间索取感化及社会服务令报告。裁判官裁决时表示，不接受被告指自己出于好奇，想尝试推送新闻及是否可以在修改字眼后再发送，认为被告辩解是忽发奇想，只是借口。辩方求情时表示，被告现在就读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参与不少义工及学生活动，只是推送五条信息，对有关机构及公众没有造成重大影响，事后已经有很大反省及懊恼，希望法庭考虑非禁闭式刑罚或罚款。事发在去年5月3日的凌晨，警方其后在秀茂坪拘捕被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渐转频密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六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就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啦，有车辆翻侧嘅事故噶，一带系稍为挤塞。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有车辆翻侧咗，一带咧系稍为挤塞噶，经过请小心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山翠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女童军训练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九龙湾方向应该是伟业街，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观塘污水泵房一段是车多。另外观塘道，另外是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排到牛池湾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噶，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一段咧系稍为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改编自贝克邦嘅小说《海葵》，赵小欧、赵小溪执导嘅家庭悬疑剧。 孩子消失的时间是7:46。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离开走道。会不会孩子根本没有走掉？ 你什么意思啊？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在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关心、 聆听、 倾诉、 沟通， 不幸事件的发生可能令你感到不安， 多啲留意自己的情绪，多啲关心身边的人。 面对不安、惊恐、失眠等情况，记得找人倾诉，寻求协助。 记住，你并不孤单。香港电台与你并肩同行。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拉丁天后 Shakira 离婚之后的新歌，今次和仔仔的一个合作啊 ，Acústico。 Me enseñaste que el amor no es una estafa y que cuando es real no se acaba. Intenté que no me veas llorar, que no veas mi fragilidad. Pero las cosas no son siempre como las soñamos. A veces corremos pero no llegamos. Nunca dudes que aquí voy a estar. Háblame que te voy a escuchar.Y aunque la vida me tratara así, voy a ser fuerte solo para ti. Lo único que quiero es tu felicidad y estar contigo. Una sonrisa tuya es mi debilidad, quererte sirve de anestesia el dolor, hace que me sienta mejor.Para lo que necesites estoy, viniste a completar lo que soy. 似乎亮点都是由他仔仔即是主唱那个感觉呢非常之不同啊。Shakira 的新歌就是杂技感解啊。Acústico 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第十位。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心中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 Pop 电节奏送上我的巨红。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喂 ，Boson 啊，其实咧有啲嘢咧旧旧地都几好啊。 啱啊 ，Boson， 特别音乐我更加觉得系。如果你话音乐系可以帮你逃离现实嘅话咧，一啲复古感重嘅音乐可以令你逃离得更加之远。佢嘅音乐由出道嘅时候喺80年代啦，带你去翻嗰阵时。而家咧个年份稍微推后少少，有啲90年代头嘅感觉。 在旁边满足 I'm your lover boy， 调味淡淡亦美味，平淡活着是种福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惊喜，来日慢慢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这首歌有一种阳光夏日感，看埋个 MV 更加有一种去了日本的一种风味。听过力尊的最新派头作品，歌名叫做《专一担当》。如果要拣一首歌延续的话，我会觉得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里边虽然个复古感冇咁重，但系都有嗰阵除喺里边。 我有我坚守，最怪但出口，独具慧眼，兴奋就够，无世界要迁就，你要我收手，无聊事尽量列出理由。 拉雲豪影的派頭歌，自發性神經反應，為什麼要逃離呢？就是因為你每天上班都被老闆捉了。陈生生见到隔离台就是在度讲紧啲老细坏话，令我谂起呢个主题有 Gladys 李靖君嘅苛刻，而逃离嘅极致就系你本身唔中意影相都好啦，都想放假出去影相。 走吧，来感受，来享受，拿起相机出游，全天候来牵着谁的手，途中多么温柔。紧靠人和物，让我拍下天空海阔，我会对焦好，随处暂停来调角度，数三星摆 pose 姿势。I wanna take a little something, keep this precious moment. 归卓瑶，有嘅新日广东话派台歌。Count to three， 继续延续嗰一种嘅幻想。最好系拎住个相机出去周围行嘅时候，遇到一个艳遇添，好电影情节嗰啲咧。望住黄昏，大家都自己一个人，跟住唔想撞到就话：咦，不如一齐食晚饭啦！ 天飘忽到转眼会落雨，谁路过我月就估不到相遇。从此恋跳到不自如，谁亦试过秘密将牵挂隐处。Oo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时时爱他可会更烦恼。But I know, but I know， 白日梦也好。I don't know, I don't know， 调查能否知道他喜好，如何能做到？ 这首作品画上很多泡泡，很粉红色的。的 Esther 刘子君，浪漫后群症。有没有发现呢，跟陌生人有时反而容易讲到自己心底话。 即是我。一早猜到这发展，我先有心约束见面，刻意的体贴善意谎言啊，明唔明？有意说说笑笑我当客气上演，有意约约吃喝当作老友发展，有意一个你有意的表演，但我仍偶然细算过去哪里说错句子，偶然习惯你脱轨情意，偶然也愧疚，也成偶尔。 手机对话，我呆望白色天花，听你讲串无聊嘅废话，到而家都唔知道你到底系真系假，定其实只系一场我做主角嘅笑话。一边点处理你过去记忆，在偷偷地记下你需要信息。I don't hate you, it's not that I miss you， 只系偶尔都会有啲挂住你嘅时候。 其实再讲更多还未先清楚，害怕一次次中 错，是我一个想错。 每天要一走一晚工作冲至未掏空，我都会收个空洞听你俘虏做听众，一情一太重，热情未发动，只要一个 call 我多远都莫名接送。太多份要委曲对方的心意，所以身边觉得你得到好处，都不想输但一切失去之处，卖我熟悉无奈有想你多次，多多赖在原有怕动，谁的人谁又得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是痛，沉入深海感动千转失控。 今天有我梦扭蛋 featuring Eagle Chan 的偶尔也有想你的时候。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再次派台，这一队乐队已经有一个很强劲的故事在后面，所以这一句非他们莫属了。 非同凡响乐团， 哇，你想到这句你都非同凡响啦。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Free Fing 响乐团嘅两位子晴同埋 Samuel。 Yeah,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Yeah, 我哋送上礼物啦！呢一个选组第一次送俾你哋啊， 系 非同凡响乐团。 好嘢，系啊，系啊，折纸啊，可以 系折纸。 Yeah, 多谢， 感谢啊， 系啊， 劲啊， 系啊，应该间唔中都会见到呢卷嘢啊，今次又可以送到俾你哋啊。 Yeah, 我成日都見到啲歌手有嘅，你又諗起幾時自己會有咧？係 啊，呢個寫㗎啦，呢個我哋嘅同事叫旺角 Carmen 啊，佢專係寫毛筆字嘅，咁所以每次我哋諗完咧就俾佢寫啦。 好靚啊！ 係啊，咁啊，今次即係我第一次送俾你哋啊，咁啊，所以整句好啲嘅非同凡響呢個成語食字嘅咁樣。係 啊， 因為非同凡響嘅意思即係一啲都唔平凡嘅音樂啊，即係啲好出類拔萃嘅意思咁啊，係一個好嘅寓意咁啊，送俾你哋啊， 演得好。 系啊，咁希望你哋中意呢一个礼物啦，非同凡响乐团。 多谢旺角卡门。 系啊， 即系同旺角卡门有咩关 系 啊？ 诶，就系食字咯，应该系。 系啦， 因为佢本身又真系住喺旺角嘅。 冇错，佢又专系喺旺角写嘅。 系啊，所以叫做旺角卡门啊，咁样。系啊，咁啊，但系即系要 update 下先，即系呢段时间，大家可能会一路睇翻哦，响乐团对上一次出歌，可能会大家会记得系可能都两年， 系差唔多两年。 2021嗰阵时啊，撤出理想地图嗰阵时啦，系啦，咁啊呢段时间啦，系咪其实都？叫做闭门造车开始，其实都做紧好多新嘅音乐创作啊，咁样。只不过我哋未听到啫，咁呢段时间你哋嘅 band 嘅状况发生嘅嘢系点样咧？ 闭门赚钱啊， 系嘛， 冇晒啲钱 都紧要嘅，有钱先做到音乐啊嘛。 系疫症，因为疫症咧，咁就搞到大家生计都有啲困难，咁变咗嗰段时间其实某程度系停咗嘅。 系， 但我哋咧喺停之前咧，系完成咗一首歌嘅编曲兼。arrangement 已經係有到七成至八成喺度嘅， 係 咁，但係跟住就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就停咗冇繼續錄落去， 係 咁係直到而家啱啱新歌先重現呢個計劃， 係 先至響樂團先再 rewind 翻。 哦，即係所以嗰只完成咗七成就唔係而家新嘅呢一隻，係另外仲有 另外 仲 一隻嘅，另外仲一隻嘅，但係就停咗，跟完之後咧就大家各自揾食咯。 係 好似Sam， 我即係我哋個鼓手 Samuel 變咗去咗做呢個超級地盤。師傅 係分享下呢段時間， 設計師 都唔係嘅，即係學翻啲兒時即係未打鼓嘅時候想學嘅室內設計嘢啦。咁啊，我啲家族啲親戚係做裝修嘅，咁啊由細到大有個興趣，咁啊嗰啲嘅時勢咁困難啊，索性喂試試，因為咁啱有朋友叫我去幫佢整下啲鋪頭啊，成咁啊搞下搞下，不如整埋考埋啲畫圖software 未？整啲讀翻啲嗰啲咁嘅嘢咯， 係，但之前就一路都冇讀，只不過係心裏邊啊，即係會中意或者有興趣咁解嘅啫。 係啊，俾個爵士鼓搶咗佢， 係 係啦。 咁跟住Eddie 就仍然都喺琴行度繼續去為生計經營住個琴行。咁但係其實我都有落去錄下啲音嘅，即係其實呢一段時間咧都隱約如果有留意我動向嘅咧，其實我都有寫啲 demo 整咗出嚟嘅，即係同 Eddie 一齊砌咗。譬如我啱啱拍咗套劇啦，之前有套打拳嘅劇啦，咁我自己整咗一首即係雖然唔係官方嘅插曲，但我自己就覺得好襯嗰啲兄弟情嘅感覺，就將我一首 demo。完完整整咁錄咗一個靚仔嘅 quality 擠咗上網咁樣，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係停頓咗喺度，但係咧都有間唔中都温下嘅， 係啦，即係只不過樂隊以響樂團 free thing 嘅身份叫做停一停先，但係譬如之前你喺度講就係你自己都會有即係寫歌啊，喺節目會見到你啦咁樣，咁所以其實 Sammy 頭先你講你嘅室內設計係咪反而即係呢段時間掂音樂嘅時間大幅度地減低咗咧？ 其實都唔係嘅，我私下譬如我可能會打下酒吧啊，睇下工啊， 係 其實鼓係冇離開過嘅， 係 咁只不過大家可能喺經濟有困難，即儲翻啲錢，咁先有心機做好嘅音樂， 係 即係咁嘅。其實我哋成日都係咁嘅，有一排最緊要係個生計咧要搞掂先。如果唔係你做音樂都好有困難， 係 咁變相我哋最終都係咩呢？要行翻去音樂嗰度 啊！呢個一定係啱啊！ 即係飛龍 目標， 即係飛龍 飯響啊！但係以前有冇試過嗰、那個叫做生活上面係真係要擺咁多喺揾收入嗰度，然後音樂就可能擺後少少 priority？ 以前有冇試過咁大幅度嘅？ 我其實我咧我呢樣嘢我其實特別啲嘅，我一路都係咁嘅， 嗯， 一路都係。即有時嗰個月搞掂嗰個月咁樣嘅， 即 係因為我自己又有個工作室咧，有個交租嗰樣嘢咧，咁啊，同埋我哋樂隊你知啦，即係有商演唔係好多啊，即係靠音樂嘅生計唔係話好豐富啊個收入，咁一定係自己教鼓啊，後嚟啊轉咗裝修啊，跟住甚至打下酒吧，甚至乎拍戲啊咁樣，即係幾樣嘢夾埋，好彩我周身都。 都還頂得順。 係啊，我見到你 Instagram 嗰個 biography 嗰度都會寫噶嘛，interior design slash 跟住 actor 咁樣，好多 人哋知道，哇！快啲揾我大佬， 即係好多樣嘢可以做得到。係啦，咁啊，子晴就譬如而家亦都涉獵多咗更加多，即係做主持啊、演員啊嗰啲咁。你覺得呢個範疇係咪好好？我見你都玩得好開心，即係好多曝光啊，好多機會見到其他人一齊玩啊咁樣。 多唔少其實喺即係完成咗個選秀節目咧，做成之後咧係好大分別嘅，即係個轉變好大。我係有啲我係 enjoy 喺呢件事度，但係亦都有啲無所適從，因為其實一路以嚟都係以樂隊嘅身份去做啦。咁突然間又變咗一個主持啦，或者綜藝啦、搞笑啦，咁就好似咧呢段時間咧，有啲人咧會問：喂，你唱歌嘅咩？ 系，哦 ，OK， 咁样， 跟住我吓，我唱咗十几年噶啦， 唱咗好耐咯， 唱咗好耐噶啦，突然间而家先问我嘅，咁即系佢话真系因为呢两年认识我嘅朋友，甚至乎因为呢两年认识我组成我嘅 fans 级嘅 fan 粉丝们啦，佢哋都会相继地会问，几时候演出啊？好似由头到尾都唔觉你好似系唱歌咁样，咁就对我嚟讲系。我會覺得係一個挑戰嘅，因為我行緊一條好似同音樂唔關係嘅一條綜藝嘅節目路啦、主持啦。但其實我暗馬底咧都不停咁扭緊，做翻音樂。例如我喺個節目度同啲監製導演講話，喂，你俾我喺呢個節目唱下歌啊咁，我真係好想唱歌啊。咁就終於有一啲致敬嘅項目，我哋有唱啦。咁有啲節目佢突然間咧個監製覺得我好玩咧，就叫我同阿彭嘉麗去唱歌啦，咁啊好多好古靈精怪嘅就會喺呢啲情況出現咯。咁我就仍然都覺得 enjoy， 但我仲喺度適應緊。 係 啦。 但好似就係喺一啲新認識你嘅朋友，好似捉翻佢哋去聽翻響樂團以前嘅音樂咁樣，有冇機會係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咧？而家覺得 有啊，其實有啊，因為話說今日啱啱出新歌啦，咁然之後咧喺新歌嘅時候好多。都已經有兩三個演出係嚟緊，將會做。咁我都安排咗我嘅 fans 啦，甚至乎支持響樂團嘅 fans 啦，都會去睇。咁佢哋都期待究竟我喺 live 係點，因為好似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唔知道我 live 係點樣樣，多數都喺節目聽啦，成啦，但係真人未見過。咁而家就。等我攞翻我呢十幾年嘅功力出嚟先， 但係大家講到頭先就係即係成員們都有各自喺呢幾年忙碌嘅事情，但係會唔會都成日會互相就係提住大家啊？我哋約定一個時間，我哋幾耐點都一定要去喺音樂上邊係聚一聚嘅 ，keep 住定期有呢一個事情，等大家唔好停咗落嚟，或者可能生疏咗咁樣。 呢、這個其實。比較踴躍就係我同阿子晴會比較踴躍，因為其他兩個成員佢要忙碌嘅嘢咧會更加多，咁佢哋會困難少少，咁前排都直頭喺車度同佢傾過呢個問題，望住佢，佢又望住我，都話都難嘅， 因為咁啱吉他手咧就啱啱兩個小朋友就好大個啦，咁然之後咧，但係琴手 Kenneth 咧。阿喬咧，佢就啱啱有小朋友喎，第二個， 係講得㗎呢啲係， 講得公開咗啦， 係啊，我見到有啊，見到 social media 有， 咁就變咗我其實咧呢段時間咧，可能大家都會問咧，點解 Kenneth 喺呢啲演出度冇乜出現嘅？係因為佢係而家抱咗 B， 佢真係 呢個好 critical 嘅階段，要陪多啲， 係啦，咁就變咗我話唔緊要，你頂住先，我哋自己搞得掂嘅，你翻到嚟就翻嚟啦，咁 系所以只不过系可能等啲小朋友大个啲之后，咁可以再多翻啲时间， 冇错， 咁样样。咁但系去到即系头先讲话，隔咗一段时间，大家努力为生计去做一啲嘢，去到好啦，跟住再 resume 翻响乐团呢个 project 啦，系咪就是个契机就啱啱讲新嘅殿堂呢一首歌呢个 project， 所以就开始翻地，话其实仲有其他嘅嘢。 是因為呢個開始嘅，因為其實都好耐喺疫情底下，大家戴口罩嘅關係咧，好多時都好少見嘅啦，已經盡量都唔想見到大家，驚影響，因為大家都有唔同嘅屋企人啦，驚見到喂你喺個琴網度會唔會見埋啲人？跟住哎呀喂個兩條線啊唔好啦咁樣，咁會驚嘅。咁跟住然之後咧，而家因為突然間嗰個 project 咧殺到嚟啦，因為一年前講咗就話哦，我哋會喺我收到 Leslie 嗰個電話嘅時候，佢話喺年頭就會。俾啲 demo 我聽嘅時候，一收到 demo 嘅時候，我就已經禮計咁樣即刻開會，係咁約佢哋幾時幾時幾時個 timeline 係點咁樣，跟住就發覺有翻嗰種最初我哋做音樂嗰種起勁嘅初衷， 大家我就用我嗰團火就燒佢哋啦。喂，唔得啊！呢個禮拜一定要錄到兩樣嘢。呢個禮拜首先咧就錄Samuel 先，後日就要錄 base 噶啦，所以個股一定要喺第三日就要執好曬啲股，執翻對翻位咁樣。 就有翻曬啲 schedule。 係啦，啲 schedule 就出翻曬嚟，甚至乎而家呢首歌我哋開始排宣傳啦。我都開始將啲 schedule 排到好密麻麻，令到大家都有啲要出到嘅，儘量都要佢哋去啊咁。 係，咁呢一首歌呢一個嘅 project 係一個點樣嘅緣分開始？頭先話收到電話，一個叫 Leslie 嘅朋友打俾你。咁其實嗰件事係點樣發生？因為呢個係 Beyond 四十週年。 係，其實係一年前啦，即係喺呢個 project 嘅一年之前咧，咁就收到個電話咧，係Beyond 嘅前經理人 Leslie Chan， 咁佢就話佢想喺四十週年搞啲致敬嘅項目。 嗯， 咁然之後佢就話咧，透過朋友介紹咧，就認識到我哋響樂團，咁佢就話覺得幾好，佢話希望我哋可以喺咁有好有十三首 demo， 我記得唔知十三定十四啦，我唔肯定個數量，但係總之有過十首以上嘅 demo， 就想喺裡面咧進行一個即係揀一首 demo 俾我哋。咁我就問佢一啲 demo 係邊個做，係嚟自於 Beyond 四子時期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冇，其實唔係我哋揀，其實係大家分配嘅啫。我覺得呢一首歌適合，我覺得適合好似我哋 style 嘅時候，咁我就同 Leslie 講，就即刻應。其實佢一打嚟我就已經應承咗噶啦，我即刻應承咗，我冇推過任何嘢，因為已經係我覺得自己夾 band 咁耐，唱 Beyond 嘅歌就咁耐，咁冇理由有一首咁嘅機會唔做嘅。咁而且我經過 Leslie 嘅電話嘅溝通啦，唔同嘅轉介人都有溝通過咧。呢個係真真正正純正官方嘅搞嘅嘢嚟，因為係佢其餘兩個成員都有認可嘅，係啦，其餘嗰幾個成員啦都有認可嘅一個官方活動。咁我就覺得更加有意義，因為係將佢哋以前嘅 demo 翻唱啊嘛，即係都唔係翻唱嘅，重新變成一首真正嘅歌啦。 係啦， 咁所以我就一年前就收到佢嘅電話，咁就終於嘅佢有 set 到啲時間俾我哋嘅，幾時要搞掂啲乜嘢，幾時要搞掂啲乜嘢。但係咧，我哋係最後最遲嗰隊交嘅， 佢俾多啲時間，知道大家都忙啊，係 點講？我哋都最遲嗰隊交嘅，係唔緊要，因為裡面有一樣嘢我揾咗好耐，我揾唔到，揾咗裡面有個樂器咧叫 didgeridoo 啊， 係 我揾唔到香港全香港咧，因為其實識吹 didgeridoo 嘅樂手啦，香港人啦， 係 好隨心，好有藝術嘅思維， 係 好哲學嘅，佢中意福利就會福利， 係 佢唔中意福利即係消失咗， 係。 咁我又揾唔到喎，但我覺得呢樣樂器同首歌好夾， 係 因為好有好 raw 好原始好靈魂呼召嘅感覺。咁我所以嗰首嗰、那個位搞咗 kick 咗一段時間， 係哦， 係啦，最後交嘅， 係 啦， 係因為精益求精啊， 可以理解嘅，係 啦， 因為的而且確嗰、那個嘅樂器，你就算喺香港嘅一啲實體演出都會係比較少見嘅。一陣我哋可能下一個部分我哋都可以講到， 應該講多啲會知道下呢一樣嘢啦。嗱，咁我哋今日蘇音樂嘉賓咧，繼續香港團嘅子晴同埋 Samuel 啦。咁啊喺介紹呢一首歌之前，因為都講到呢一首歌係叫做 Beyond 成立四十週年呢樣嘢。都想问一下两位，就其实 Beyond 佢哋嘅歌啊，佢哋嘅精神嗰样嘢，对于你哋嚟讲，你哋夹 band 嘅话，系咪都唔多唔少喺唔同嘅范畴，可能有啲嘅启发，有啲影响，或者可能即系可能因为佢嘅歌而令到你夹 band 添，有机会系喺你哋心目中扮演咗咩角色咧 ？Beyond 系， 哇，系即系其实我学鼓嘅第一首歌就学灰色轨迹。 嗯，我学吉他第一首歌就命运是你噶。 虽然个老师咧， 哇， 教得唔系几好，好彩我啲天分都唔错。 如果第一个歌唱比赛喺元朗区嘅，就系用不再犹豫，就嘢攞咗个优异奖。 其实因为佢嗰个影响性点解咁深咧？因为佢嘅弹法唔系好难，同埋佢好识捉嗰啲音嗰啲叫咩啊？旋律啊，好易知道嗰阵时嗰啲人中意听啲咩旋律，点样易入耳啲。咁變相我哋嗰個年代，第一學佢係易入門嘅，即係唔係話佢啲嘢當然唔係渣 Beyond 啲嘢，咁但係佢入面啲係簡單得嚟咧，有佢嘅深度得嚟咧，係又學到喎，咁先緊要嘛。如果你我哋有時學啲嘢學唔到，我都唔知佢彈咩，咁嗰啲冇心機學， 係冇成功感啊， 係啊，係啦。 在我而言咧 ，Beyond 基本上係我成個人生嚟嘅，即係基本上我每一個階段去到邊度要有一啲歌唱嘅時候咧，有得 live performance， 裡面一定係會集住一啲 Beyond 嘅歌曲。咁而佢嘅影響我其中最深咧，就係喺呢個計劃，即係殿堂呢首歌嘅計劃咧，我聽翻曬所有啊，佢曾經喺即係家區啦 ，Beyond 都有 在不同的场合访问的录音， 嗯， 因为我在首歌里面有摄了他的声音在这里，制了家驹的声音在这里，他提及过一些对于摇滚的精神，甚至乎现在我们音乐乐队的精神的想法。咁我睇咗之后更加我觉得哇都几型喎，其实佢话我哋嘅精神就係冇精神，佢、其实想咁讲俾你听，佢话因为精神嘅存在于其实係我鍾意嘅嘢囉，我嘅精神就係我鍾意囉，你唔使理我嘅精神咩，你鍾意我嘅话你就只係鍾意首歌，佢真係咁讲㗎喎，咁佢就话係啦，所以一首歌其实你唔需要理佢点样刻画嗰个咩咩精神呀灵魂，其实只要你鍾意就得㗎啦。 首就是响乐团新歌《殿堂》，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一新闻回来之后他们会详细跟我们介绍。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尖沙咀海防道同汉口道交界，一方石律树土塌压中一架私家车，司机一度被困车内，佢报称胸口痛送医院。事发喺下昼大约两点半，附近蛋糕店嘅店员话，当时听到巨响，抬头一望已经睇见有树木倒塌压住一架私家车，亦都见到一名途人距离塌树只有大约一米，差啲被压中。附近鞋店的店员说，当时听到树木发出响声，他马上从店内走出来到查看，几秒时间已经见到树木塌下来。警方说，塌下的树木大约20米乘5米，横角在行人路及行车线，压中一架私家车。消防员其后同工人锯断塌下来的树干，并移走树木清理现场。2019年理大冲突期间，有人因应网上号召到尖沙到油尖旺聚集，以分散警力。事件中有213人被捕，13名男女早前被裁定暴动等罪名成立，其中4个人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4年5个月至4年9个月。站委法官判刑时说，暴动发生在商住大厦林立地段，投掷汽油弹对附近商户、行人等带来的高人身和财物的实际风险，公共设施被严重破坏，损失难以估计，认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无论各被告在哪一个时段加入，必然清楚现场情况，知道示威者破坏社会安宁，他们的参与增加暴动集结人群的声势，令暴动持续下去。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指责中国没有停止生产芬太尼的言论，批评美国政府忘恩负义，无理制裁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和国家毒品实验室等机构，并多次起诉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严重破坏双方的禁毒合作基础。发言人汪文斌强调，中国政府始终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在全球范围内最早整列整类列管芬太尼物质，亦都是世界上抑制毒化学品管制最严厉的国家，亦都是世界上抑制毒化学品管制最严厉的国家。所谓中国芬太尼前体非法借物输美，纯属虚假信息。汪文斌指出，美方要做的是加强国内处方药管控，强化对毒品危害宣传，减少国内毒品的需求，而不是对别国污蔑抹黑，甩锅甩锅推责，甩锅甩锅推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渐转频密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7: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港岛铜锣湾高士威道西行线去轩尼诗道近住摩顿台有意外，龙尾去到英皇道近住天后庙道嘅。而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之前新丰花园段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康乐园嗰段仍然多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南行线内耀华街支路而家都多车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南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去到北港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大棍子， 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健威健威，快啲嚟试下！ 哇 ，Lu 有咩好嘢食先？ 我谂咗啲新煮法啊，你知唔知佢咩嚟噶？ 嗯，咩嚟噶？哇，好入味、啊，又有肉地，咩肉嚟噶？个感觉好得意。 呢啲系猴头菇嚟噶，想知多啲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Freeing 响乐团嘅两位子晴同埋 Samuel， yeah, hello, 大家好。 啱啱讲嘅呢个睇翻啲访问片，知道呢、這个呢、這个精神啦，讲紧，但系会唔会突然之间定下系自己玩咗音乐呢段时间，有阵时做下一段时间，可能都忘却咗呢样嘢，或者有多啲考虑，冇咁头先嗰种纯粹咧。有冇一種咁嘅 recall 同埋 中意嘅嘢，大家可唔可以放到喺自己嘅音樂當中？ 即有時都會想啊，如果大家都中意就好啦， 係啦，好似好多嘢會考慮 咁樣噶嘛。 成日都係嘅、嗯，根本 打架 每一段時間都係嘅，基本上就仲要同埋樂隊咧，你係襟嗰啲嘢幾繁幾個繁數要。即係大家都同意， 鬧曬交嘅我哋， 即 係 即係又鬧到，哎，今日唔夾住啊，我要走啦咁。 鬧乜？因為乜嘢而鬧？ 可能鬧一個音嘅一個 chord 嘅啫喎， 係啊， 或者我嗰個鼓咧係嘣嗰下定嘣嘣嗰下嘅啫。 我自己今次喺呢一首歌咧， 好無聊，係 一啲好無聊嘅嘢嚟。 或者微細都冇咁無聊嘅。 我就充當咗今次呢首歌最主要。想行點樣行嘅最主要大下落，因為我一路以嚟嘅歌曲咧，大家一齊編嘅時候咧，我都係中間攞嚟 balance 嘅啫，即係 balance 大家啲意見啊成。但今次咧，我自己因為一收到首歌咧，我有啲好想做嘅嘢嘗試，例如就係 DJ video 啦，甚至乎中間突然間去有個變奏亂嚟。 嗰、那個我成日都好想加落啲流行歌。 嗰、那個咧係從來都喺我哋任何一首歌冇出現過啦，或者係一啲典型嘅即係香港嘅流行曲都會比較少突然間咁樣跌落去嘅。咁我自己都好大胆地做，我就係我唔理人哋點樣咩流行曲係點樣樣啊，成日可以嘗試想試下啲唔同嘅玩法，但係中間係鬧咗好多鑊交先至有呢個版本出嚟，甚至乎最後嗰首歌完嗰個叮啊，佢最初都問我點解無啦啦直情係要我個叮喺度啊？明明其他樂一齊彈噶嘛，我話冇啊，我冇叫佢彈，冇可能嘅，編曲嘅時候有彈到嘅，錄音嘅時候我叫佢哋唔好彈，跟住佢就問啦，佢話係啊，點解啊？因為我想你個叮就好似突然間就醒咗啦，嗰、那個好似呼召翻你啊咁講， 我唔覺得枯燥，因為就因為咁樣咬咗好耐。 嗰個釘平時係有實釘完嘅，咁佢就突然間用個 program， 即係用個電腦嘅技術就剪咗佢，飛即刻飛歐咗。咁啊，都係兩種感覺嚟嘅。所以呢啲係真係有啲藝術家脾氣。 即係大家按住同一個音嘅處理，其實都係感覺上大家喺度打交啦。 所以其實好繼承到頭先所講嗰種家居所講嘅精神啊，就係我中意嘅嘢咯。不過佢哋各自都有自己中意嘅嘢。 咁但系呢首殿堂咧，我同何斌咧听完啦，咁所以咧喺你再详细介绍嘅时候，我哋两个都想估下关于呢首歌里边嘅一啲嘢，睇下我哋嘅谂法又系咪真系本身系咁谂啦。 系咁啊，我估想估一样嘢先，因为睇翻今次殿堂呢首作品咧，就系阿坡黄贯中去做作曲嘅部分啦。咁我深信你哋去听个 demo 嘅时候，头先都有提到系四子时期嘅一啲 demo 作品，所以我深信嗰个 demo 嘅編曲上都會係比較內練前啦，但我覺得有一樣嘢你哋係有，我估啊嚇，你哋係有堅持到就係作為Beyond 嘅吉他手，我諗你係好尊重阿坡佢哋當時去錄 demo 嗰陣時嗰一隻嘅吉他聲，咁所以我估你哋應該係會有去喺呢個編曲上邊去保留翻當時佢所使用嗰一種吉他嘅聲音嘅，我想咁估係啦，咁但係錯你可以話。我錯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係有啲 大膽嘅， 大膽嘅，我係諗得大膽。 估埋係咪要即係咩？ 估埋估埋另一個你再揭曉啊！咁我想估，因為頭先都會有講到呢、這個Didgeridoo 呢個樂器擺咗呢個澳洲民族樂器啦。咁我覺得呢一首歌大膽都係假設，就係、是、其實可能係有咗個題材，有咗個歌詞，因為殿堂呢件事係好有一個神秘異域嘅感覺，所以係有咗呢個題材，有咗一份歌詞嘅時候，喺編曲再諗有啲咩聲音，就聯想到呢個樂器放落去，因為佢係。扮一個重要角色，由個 intro 啦 ，music break， 其實佢一路都係會大家聽得到，就有嗰種神秘感喺度啦，有種好史詩式嗰啲，可能你入到一個洞穴，有啲好高大嘅石像嗰啲，好打 RPG 嗰啲咧， 好宏偉， 即係嗰種畫面。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先後次序似係就係我題材定咗有歌詞喺編曲嘅時候，再去聯想用咩樂器，我覺得係咁樣樣嘅。好啦， 可以开股， 一个就系个吉他声，一个就系嗰个 didgeridoo 啦， 真系冇压力嘅，真系照真话讲就可以 就得噶啦，系啦， 完全跟翻你哋嘅 谂法，蠢蠢讲 斌仔先， 系 冇嘅， 好 系， 我系完全冇攞到佢任何嘢嘅，原因系我好大胆做咗一样嘢，就系我自己觉得，其实如果你要听翻 Beyond 嘅声音。家區嘅啦，或者阿坡黃貫中啦，家強或者世榮嘅嘢啦，你聽翻佢 demo 咪得咯。 嗯， 明。 咁你如果要聽我嘅話，其實我亦都有喺家區嘅訪問中聽到啦。家區係希望音樂係傳承嘅。 嗯， 所謂嘅傳承唔係傳承我嘅精神，係傳承你繼續將你自己嘅精神發揚。然之後再影響到其他人，再發揚佢自己嘅精神，即係係咁樣樣。咁所以咧，我收到個 demo 咧，其實好酷嘅，真係。係如果而家已經知咧，其實有個編號俾呢個 demo 嘅。呢首歌嘅 demo 叫 Fading Away， 係大家應該喺一啲好深、好難先揾到嘅網站先會揾到，因為喺香港嗰啲網站大多數都冇呢一首 demo 存在，但係曾經出現過嘅呢個 demo， 叫 Fading Away， 咁係好酷。嘅編曲嘅 arrangement 喺度噶啦，咁已經係有曬吉他 solo 添。我記得喺內地有人係直情 cover 咗佢嘅 solo。 OK， 係啦。咁我就喺呢一下咧，我就覺得我唔係要同佢有個對比，比較佢哋嘅音樂，反而我係好想做到即係響樂團自己嘅 style 出嚟。咁所以我就。好大膽地，成個編曲完全同 Beyond 嘅 style 係兩個世界嚟。 嗯， 係啦，就係、是、咁做。 係 係啊。 O、okay. K， 但係會唔會當時去決定落呢個咁大膽嘅決定嘅時候，會唔會當時都會俾一啲壓力自己、就是，就係係 咪好咧？ 係啦，係咪好？或者嗰個編曲，我要做到點樣先為之係合格，或者對於佢哋、對於自己、對於響樂團都有交代嘅咁樣。 我哋嗰陣時一聽到，其實都覺得佢揀呢隻歌啊，點解會揀呢一隻㗎？咁多歌咁樣，即係都唔係好係而家啲人能夠接受嘅可能。咁點編呢？咁拗曬頭，咁我哋都攞好多啲 reference 出嚟，大家中意嗰啲又攞出嚟，咁跟住點搞啊？你講下 點搞啊？其實就 冇啊！我自己覺得會唔會驚咧？我就冇我自己，因為過往其實我哋試過有一個 project 咧，大家如果有知道咧，有一個叫音樂永續嘅 project 啦。咁我哋曾經攞過王菲嘅一首歌， 飛飛 我哋都好大膽地去用自己一啲同 Agent Chan 夾埋一啲即係亂彈嘅方式去砌咗一個版本出嚟。咁我諗啦，其實有一首咁殿堂嘅樂隊嘅 demo 喺度，咁、不如大膽啲玩盡啲啦。我就用。我本身是用最 raw 的想法去想，最 raw 的想法是編曲，跟住再想一嚟就，因為有一天咧，Kenneth 咧喺度彈個琴嘅時候，一嚟就撳咗一啲電子音嚟，咁啊，佢有呢個聲嘅時候，我突然諗有咩係樂器係呢隻聲噶，唔係個琴。跟住我諗起 Didgeridoo，跟住一又就形成咗，我一聽佢夠亂撳嘅咋，佢試下啲聲，我覺得幾正喎呢個效果。跟住佢又突然間打啲好似軍鼓嘅咚噔嘟嘟嘟嘟。咁我就诶几特别、哦，好似操兵咁样、哦。咁、然之后我就觉得嗰件事好有神秘感啊。咁我于是乎就再大胆啲谂点样去编首歌，但系咧我就完全系冇俾佢旧个 demo 影响嘅，因为我知道旧嘅 demo 咧系佢有佢哋嘅性格喺度。咁我就好想喺呢度刻画一啲自己从来未做过音乐，因为而家你听到殿堂呢首歌咧，其实同我哋过往响乐团好多嘅唔同嘅编曲咧，都好唔同嘅。 系啊， 我冇试过咁样做过，咁变咗系咯。咁我又觉得喺我自己角度，我好满意嘅。但系惊唔惊观众咧？我觉得只要你用心做嗰样嘢做到尽嘅话咧，观众 feel 到嘅话咧，其实唔会有啲乜嘢影响到你，因为我已经好似家驹话斋就系。我做咗我自己最中意做嘅嘢啦，挤咗入去啦， 系 你中唔中意系你嘅事， 系系啦。咁所以讲我中意嘅，头先阿 Samuel 都有讲到嗰个 music break 个变奏啊，嗰一段就话你一路都好想有喺一首歌里边，系咪可以摆到落去？呢、這个谂法其实系咪好耐之前已经可能受啲嘢 inspire 到你，你会想试？ 嗰啲其实系一个叫 break beat 嘅嘢嚟嘅，嗰、那个系好密度高。咁平时嘅流行歌基本上你唔會好聽到嘅，因為通常佢個速度咧唔會去到咁快，咁通常反而佢係放喺啲低音同埋好線性、好線性一啲中低音度，咁、反而就啱今次隻歌，因為有嗰支嘢喺度，咁又係咁和佢咧，咁啊襯到呢個 beat， 我都係試嘅，但係一試出嚟，因為嗰陣時一刻咧啊度呢個位係點啦，咁度到呢個位嘅時候，我要試幾嘢，咁啲隊員喂都係呢啲嘢，有冇啲嘢抌出嚟？咁我就。诶、咁啊，咁啊试试呢个啦。虽然又未试过，咁佢哋一听又觉得冇人反对。你知啦，我哋啲做细嘅，即系要几位兄弟都要岌头先得噶嘛。 即系金木月之前讲，我呢啲做细嘅， 我今日冇嘢。 但唔系，但系今次咧，我有啲特别嘅编曲方向嘅。嗱，我又轻轻讲一讲啦，喺个麦度咧，好特别嘅就系咧，我今次因为做咗。即係拍咗劇啦，做咗電台之後咧，就覺得自己即係有種感覺，就係咧有一種想法。咁我一路去你編曲嘅時候，我就話：喂，呢個位咧，我就要跪低啦，我就好似望到神明啦，擘大隻有個光射落嚟。It's fading away, fading away。嗱，呢個位就係咧，嗱，我哋靜曬嘅，淨係一支吉他嘅啫。然之後嗰啲琴咧就可能慢慢咁樣攝出嚟。咁佢哋咧開頭聽落去乜料啊你？ 你嗰陣反應點啊？見到佢突然間好似成 個上身咁喎。 未 feel 到佢要咩㗎？係 啊。 其實嗰陣時 feel 唔到㗎。 佢覺得自己好似想要乜嘢，但你哋係未 get 到。 我哋要出去整個 break 先。 係。諗一諗先。 掟下你嗰啲嘢先。 係。 後屘都了解到他想要那种殿堂得嚟，不是要那些宫殿啊，每人那个殿堂啊，即是可能你在垃圾堆都是一个殿堂来的， 是 这样的意思咯，即是简单。 我就用好像做话剧的方式去到你编曲咯，今次 好像导演这样拿这个镜头呢，一阵间就怎么样， 是啦， 那只粒的 镜头查埋开，是啦， 喜剧之王， 是啦， 那只。OK， 咁啊，咁所以變咗頭先我去估嘅嗰個Didgeridoo 嘅出現，就啱啱你都解釋咗，就係、是、反而 Kenneth 個琴聲觸發到諗起用呢種樂器啦，一開始 係 OK， 咁但係呢一首歌而家嘅歌詞或者叫做殿堂呢一個嘅諗法，係咪都係同 demo 嘅時候唔一樣？係你哋自己再傾究竟呢一首歌主題係乜嘢？ 哦。今次咧就其實過往喺樂團咧，因為實在太多意見啦，大家都有中意自己中意嘅嘢啦。咁我哋咧每一首歌咧都係要，譬如我哋攞十個名出嚟， 投票， 系 呢个名有五票，唔系呢个名有四票，呢个名有五票咁样，我哋系问人，所有人，大家边个剔一个，最多嗰个就拣嗰个咁样嘅。但系今次咧，因为咧呢个 project 咧，大家可能太耐冇编曲咧，冇咗嗰种咁坚持个名要点嘅火啊。 系 咁咧，我今次就全权交咗俾黄以林去谂嘅。 系都合作咗好耐。 系啦，合作咗太耐啦。咁今次就黄以林一剔就搞掂咗。 嗯， 就冇我哋完全冇人讲过另外话。本身佢第一个剔，佢有个名叫奈何桥。同來個內咁樣，咁但我覺得，喂，好似好太過即係好圓啊，咁不如簡單啲啦，咁就呢首歌係殿堂樂隊殿堂，佢就用，佢就諗起呢個殿堂，咁就我覺得好適合嘅。 係，咁係每一啲嘅 keywords 俾佢去發揮個歌詞，定話其實有嗰個 project 嘅背景，然後就交俾佢去發揮裏面講啲咩？ 最初好大膽地同黃以林講咧，我話如果家驅仲喺呢個世上，你覺得佢而家？会点样睇呢个摇滚嘅精神呢？咁跟住佢就写咗，其实根本就唔需要谂佢系咪喺度，因为个精神根本就喺你自己嗰度，唔需要人哋话俾你听个精神系点噶嘛。其实你觉得系就系噶啦，你觉得唔系就唔系噶啦，你觉得自己做到嘅精神就系呢个精神啦。所以殿堂嘅出现，首歌就系咁样引申出嚟啦。因为佢咁啱就我有讲关于生死嘅问题。关于究竟所谓的精神，你保留住的想法，究竟我是可唔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呢？就不是了，冇了，根本就延伸不到。你觉得延伸到就是你的事咁样啦。 明白。咁所以他就拿住呢一样嘢， 就发挥咗啦。我写了一篇文俾佢，即系一堆字就是如果咁样又点呢？究竟人的世界是点样睇所谓的精神灵魂嗰样嘢呢？究竟你中意做嗰样嘢系咪真系你中意做咧？究竟定系因为人哋影响咗你，所以你觉得住呢间屋就系豪华咧？觉得理想个屋企就系一定要系过千尺或者万尺嘅豪宅，咁就系你嘅最理想屋企咧？定系其实好简单，已经系一个即系饮饱开开心心咁就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咧？咁呢个都系系我想探索嘅一个问题。 是不是就是这段对话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你刚才讲过的一个想法，就是去听回很多家驹的一些访问，然后就抽回他的一些生弊出来。 没错。 如果没有记错，就是正正放在这个 Drew Riddle 的后面的 那个位置。Music Break 那段是 人声的。是有些人声就是那个位置。 哦 ,OK。咁但是你说这个乐器因为它而令到要很长时间才完成到，那这个乐器最后怎样可以找到那个这么重要的人物令到你完成到？ 没错啦，就是呢我真的发散了很多人找，甚至找一些很出名的都未必收到回复。那我觉得可能因为未必是个个都有兴趣的一个 item 啦。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项目呢，我就很希望找到。于是乎我真的左问右问，就有个人终于找到一个是拍，你见到是不是有个铁饼这样拍那些 hand pan， 是 hand pan 这样啦。就有个人呢，他就介绍了一个叫阿康的人， 是 就住得很远很远很远。那我一打给他呢，他就跟我夹了，终于肯出来帮我录这首歌。 嗯， 那他是做紧木工的。咁所以成日都揾佢唔到，咁录完呢首歌咧，佢都系嗰日都系好攰咁样录，咁录咗都六七个钟。我但系呢个长达揾呢个人咧，长达揾咗七个月。 哇！ 真系揾嚟揾去都冇，因为我要等佢哋复过，佢哋原来系有个声，即系佢可能呢啲比较随心佛系啲嘅人咧，佢哋做即系自己对于生活或者回答嘅方式，佢会系选择觉得系时候就会答你，未系时候咧。他就不会答你。咁阿康呢都是一个好想多谢的人嚟嘅，佢帮咗我录咗呢首歌，之后呢佢就消失咗啦。 大师就返去深山里面继续修炼。 因为本身 MV 係搵咗佢拍㗎、约咗佢㗎啦，但佢突然间同我讲话嗰日拍唔到。咁冇辦法啦，我已经约齐晒人啦嘛，一定要入去啦，咁变咗我搵人模仿咗佢嘅存在喺度。係啦，但係最后都多谢佢嘅出现嘅。咁跟住就真系到而家都揾唔到，所以我想藉呢个大气电波咧，多谢阿康帮我。 呢个缘分嚟嘅， 系呢个缘分。我觉得缘分好紧要，因为佢吹得好好，令到呢首歌能够有一个我最想要嘅声音喺里面。 系啦，咁你都讲到呢个 M V 里面啦，系一个真系揾咗一个不见天日嘅冬月去拍，系啦，呢一个嘅谂法嗰阵时最初系咪喺你同我哋讲个编曲要点样嗰啲画面嘅时候，其实已经有类似呢个咁样嘅咧？ 系啦，呢个真系有嘅，同佢编咗第一个版本一个分半钟嘅版本嘅时候咧，我已经谂呢一首歌好似喺一个 迷宮裏面，一個人揸住個火把喺個迷宮度行，一路都揾唔到究竟轉左轉右，去到最後都揾唔到條出路，嗰種感覺係咁樣樣。咁當呢個感覺越嚟越放大嘅時候，我就諗究竟有冇地方係好大型嘅迷宮咧？揾唔到， 難揾啊！ 跟住就真係上網做咗好多 research， 終於俾我喺一個甚至乎離開呢個地區嘅一個好遠嘅深藏講唔到嘅地方，就終於俾我揾到一個地方，行咗入去，咁我就西 bit 咗一次，哇！我大開眼界到，我冇諗過一個咁靚嘅世界喺裡面存在住，而係冇人知道， 因為冇人知道，所以可以 keep 到靚啊！ 系， 就系因为咁样，知道即系呢一个音乐同埋个 MV 花咗好多功夫落去，希望大家可以即系细心欣赏里面摆嘅心思。由响乐团呢一首，亦都系 Beyond 四十周年成立咗致敬嘅呢一首作品《殿堂》嘅。哇，今日多谢两位同我哋介绍啊， 好啊， 谢 ，thank you， 拜拜。 是天空灰暗，或是夜幕低沉，街灯偷偷远近，当天勇敢，苦等天色蜕变，大雾下又一年，搬迁的小店，你说已经改变。仿于那街角的唱片，寄托你想搁浅。我跟你竟苦撑到目前，住起心中的雨点，也许不需既有路线。试着寻找快乐，试着寻找新躯壳，自我地大步出走，会得到什么？试着藏起冷漠，向前行翻。这路途街灯都熄灭了，浪漫亦逐渐变少，风景给糟蹋掉，不敢叫嚣、哦、躺于那街角的唱片，几多理想角我跟你竟苦撑到目前，再不想追赶变迁，再不参考谁路线。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飞飞响乐团之前的作品，歌名叫做《切出理想地图》，听日五点再见，拜拜。